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发言人19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美国在6月17号以远程领航飞行及打击战略目标训练为名，派遣在关岛的美帝侵略军第8航空军所属 B-52H 战略轰炸机编队飞往南朝鲜上空，疯狂进行了投掷核炸弹演习。而且在这之前，6月13号把一艘可向对方实施核攻击的密西西比号核动力潜水艇调进了南朝鲜釜山港。 B-52H 战略轰炸机起飞的关岛是个把朝鲜半岛作为作战目标的美国海外侵略基地。这次远程领航飞行训练是旨在迅速飞抵朝鲜半岛上空的预先准备，而打击战略目标训练是旨在突袭我国核设施的实际机动训练。尤其是调派那只巡弋在其他水域的核动力潜水艇，目的在于检讨发动第二次625战争时投入核武力的现实可行性。美国就是强盗集团，他们为了实现挥动核棍棒来挫折我们的意志，改变我们坚决果断的决心这阴险野心，就发动包括核战争在内的任何战争也在所不辞。谈话指出，现任美国政府极口提倡零和世界，他那地道的狰狞面目就在于此，美国强迫我国先弃核的真正目的也在于此。当前现实说明我国军民所高高举起的并举路线的旗帜是维护国家的和平与民族安全，免遭核战争惨祸的世界最正确最强的标志。我国的维护和平方式是和平越宝贵，越对破坏和平的行为就不管在何时何地，不管他是谁，立即而毫不留情地实施我们方式先进的先发制人打击。对于转变成为东方核强国的我国核报复能力，美国是也许会有更清楚的了解的。我国军民将坚决粉碎内外敌对势力的制裁、扼杀与核威慑，向着伟大胜利的高峰勇往直前。